哇啦啦啦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气温低，外出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明天扩散条件一般，能见度还可以，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首先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目前各高速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机场高速东直门桥到大山桥，京城高速主收费站，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以上路段都是出京方向车行缓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打游戏、谈恋爱、考试随便应付一下就及格万岁，甚至多一分都是浪费，这种被一些人视为幸福的大学生活即将成为追忆。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将18名学分不达标的学生从本科转到专科。在教育部最新出台的《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当中，严格也成为了本科教育改革的一大方向。意见要求全国高校开展集体行动，严把毕业生出口关，加强过程考核，并且对教师评价等指挥棒进行调整。重拳频出，要治中国本科教育的哪些病？具体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是否意味着国内大学开启了严出时代？本期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除了音频播出之外呢，同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 RBC 来收看到视频直播，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教育面对面 RBC， 在我们的节目回放这一栏您点击之后进入视频直播，也同样可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况。好了，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新时代高教40条发布，国内大学开启严出时代。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节目互动，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并且在上面留言。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2019年高招体育专业考试方案公布，准考证明年4月8号前发放到考生。本市首次召开体育学科大会，中小学12年学生在校锻炼至少2160小时。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启动，将提供45000个就业岗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市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专业考试考生须知日前发布，文件指出，符合高考报名条件，拟报体育如体育教育、体育指导与管理以及休闲体育、体育训练专业的统考考生，均需参加北京市体育专业考试。考生需在高考报名时选择参加体育专业考试。体育专业考试准考证于2019年4月8号前由报名单位发放到考生。专业考试于4月13号在首都体育学院举行，成绩将于4月29号发布。 值得提醒的是，体育专业考试当天还将进行面试，主要考察学生的身高、视力、五官、体型、协调性和柔韧性等等。北京市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育大会日前举行，这是本市首次召开体育学科大会，体育课成为与语文、数学、外语一样的主科，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变成了每天至少锻炼一小时，有条件的小学生每天应该争取锻炼两小时。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在校12年期间，应至少保证2160个体育小时，这是学校体育应坚守的底线。此外，北京数字学校将引入优秀体育课，实现资源共享。2018年北京市学生海洋文化节活动近日在北京市第12中学附属实验小学开幕。这次活动以走向深蓝、守护海疆为主题，围绕加强海洋科普教育和推广海洋科技教育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智能无人航行器竞赛，结合模型制作、3D 打印、机器人编程、电子电路测试和船舶设计等技术，北京市属中小学开展了科学实践活动和社团活动，有针对性地设置科目和竞赛路线，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日前开幕，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预计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超过3000家，提供45000个就业岗位。据了解，在2019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期间，将举办校园招聘、现场招聘会、网络招聘、就业创业指导活动等7类服务活动74场。今年综合性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也将首次进入校园。本台记者姚迪报道，中国教育明德论坛2018年年会及第17届全国基础教育学习论坛日前举行。本次论坛围绕加快推进基础教育现代化这一议题展开讨论。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兹表示，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推进教育信息化是重中之重。经过长足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已经进入了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立冬将至，温度转冷，诺如病毒的感染性腹泻高发期来临，让不少抵抗力比较差的儿童中招。疾控部门提醒，要让孩子饭前便后勤洗手，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还要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据了解，诺如病毒传染传播比较迅速，以肠道的传播为主，患者多在48小时内出现呕吐、腹泻等急性的胃肠炎症状。当前尚无疫苗预防，但诺如病毒腹泻为自限性疾病，一般一周左右即可自愈。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话题，新时代高校40条发布，国内大学开启言出时代。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40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打游戏、谈恋爱、考试随便应付一下就及格万岁，甚至多一分都是浪费，这种被一些人视为幸福的大学生活即将成为追忆。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将18名学分不达标的学生从本科转到专科。在教育部最新出台的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当中，严格也成为了本科教育改革的一大方向。意见要求全国高校开展集体行动，严把毕业生出口关，加强过程考核，并且对教师评价等指挥棒进行调整。重拳频出，要治中国本科教育的哪些病？具体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是否意味着国内大学开启了言出时代？本期教育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音频播出之外呢，还将通过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 RBC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呢点击节目回放下方的视频直播，也同样可以收看。因视频工作，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呢，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孙振虎，也是我们节目的特约评论员。孙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北京电影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大二同学王雨晴，您好。 大家好。 欢迎，欢迎老师和同学来到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刚才呢，大家在这个节目的告里也听到了新时代高教四十条，这高教四十条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新时代高教四十条针对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系列的创新举措，打出改革组合拳，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措施。首先是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强化每位教师的立德树人意识，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融入每门课程。二是促进学生刻苦学习，完善学分制，探索实行荣誉学位，推进辅修专业制度改革，加强学习过程的管理，严格过程的考核，改革考试的形式。比如说在考试管理上，将加大过程性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当中的比重，要求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估和反馈机制，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的管理。三是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打造一流本科专业，推进慕课的建勇学馆，还有深化协同育人机制，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和强化主体责任。这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高教四十条哈，当然其中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那么呢，简单的给大家说了这几条。那么我们两位嘉宾是如何来看待这高教四十条的？先来问问孙院长，您最看重的是其中的哪一条呢？ 其实从高教四十条的整体的布局上来看，我会觉得它从两个方面来加强了我们对于现在的本科教育的认识。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关于大力推行慕课教育这个方面，因为实际上慕课教育的这种方式本身是从根本上去改变我们现行的课堂的传授方式，它其实是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这个举措本身其实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从课堂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这种传统模式里面解放出来，然后能够在课下通过慕课的形式来进行先期的学习，然后在课上转换原来的传授方式为课堂讨论、课堂活动、课堂的一些这种翻转这样的一些形式来去活跃课堂。我觉得这个改革的举措其实是在改变传统的传授关系，而这种传授关系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且也找到学生的学习的这个要求或者愿望。那么这样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学生对学习的这样一个消极态度，就是因为原来的方式就是老师教学生听嘛，那么老师教的学生是不是爱听，学生想听的老师是不是会教，在传授关系上会比较单一。但慕课的介入之后，将讨论和活动以及课堂的翻转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的话，那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这种单一的教育模式嘛，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怎么说，教学层面上想要去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且也强调学生的这种学习能力的提升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这个方式其实在国外是早就普遍使用了，只不过是慕课是新的，但是其实课堂讨论是特别传统的一种方式。但在中国，课堂讨论可能也和我们国人的这种性格养成上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们不一定像外国学生在课堂上有那么热烈的讨论，所以可能要加上一些辅助的手段会更好的改善整个课堂教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吧。所以我会觉得他可能也是去解决我们学生上课不听讲、考试不认真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那么另外一个我会觉得就是加强过程监管，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在这个四十条里面我也会很重视的一个东西，就是 第二条，对于学生的促进学习。 对对对，因为加强这个过程监管的价值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学生有的时候他学习相对来说较为被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其实对自己的时间和学业缺少一个很好的规划，而这种缺少规划的方式往往就会带来学生就临时抱佛脚这种问题。那么临时抱佛脚当然有时候就抱得不好， 那报的不好，那么就会带来学生可能对学习的一个相对被动的局面。如果我们去加强过程监管的话，那也就会带来学生在整个学习中会经过啊，我们可以通俗说叫做过五关斩六将，然后最后才能见大 boss 的局面。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去解决学生可能在学习上相对被动的这样一个情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有更多的掌握，这样也会解决学生可能到最后不得不面对，就是其实四十条有提到说解决这个就是毕业清考问题，就他为什么会出现毕业清考，就是因为他其实前面都一直不过嘛，那你到毕业的时候怎么办，其实谁也没办法啊，因为已经积劳成疾，已经病入膏肓，就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加强过程监督的话，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会缓解病入膏肓的这种情况，也会去一定程度上解决我们可能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上的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刚才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呢，就是新时代这个高校四十条，其实每一条可能最后指向的都是我们的学生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学习哈。那本身王雨晴就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哈，这个新高校四十条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有兴趣的最关注的也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学生的这一点哈。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这个政策出台就很有必要，因为这个现象的确是存在于每一所学校的，所以它的出台就是给所有大学生一个提醒。然后其次，我觉得刚才老师说的一个细节也是很打动我的，就是加大过程考核在总成绩的比重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是对那些过程很努力很认真同学的一个尊重吧。然后另外他也是在鼓励大家，在过程和实践中也要同样的认真，而不是说可能有些同学比较聪明啊，然后他可能在结果中获得比较理想的成绩，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忽视了很多过程中努力同学的这个成绩。 大家可能还有一条新闻哈，也前一些日子也比较关注，就是华中科技大学把18名学分不达标的学生从本科就降到了专科。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怎么样来看这个本科转专科的这个制度。按理说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件事应该是独属于华中科技大学它本身这个学校的一个管理办法是吧。 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哈，它其实是在释放一个怎么说非常明确的信号给学生，就是如果你不好好学，你就不只是毕不了业的问题，你可能是根本上在学习层次上会发生转变的问题， 直接降到专科。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政策上来说我倒觉得我有保留意见哈，我会觉得因为现在其实本科教学是有一个6年毕业制的，也就是说你正常学制是4年，但其实我们学制要求是4到6年，换句话说你可以延期2年毕业，你还是可以毕业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就给了学生一个缓冲期，也给了学生一个怎么说改过自新的机 会 吧。对，所以那么如果我们一刀就给他切到专科去，我觉得可能也是对学生的一种伤害，因为毕竟大学的这个入学考试他是过了的，说明他是具备在大学读书的能力的，所以那么在过程中他可能没有很好的去取得这个比方说学分也好，或者取得毕业应该具备的资质也好，我觉得他的责任应该是双方的。就你不能说因为你学分不及格所以我就给你降专科，那我觉得那如果老师教的不好是不是也可以去降专科呀，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他只是在明显的释放一个信号，让学生去重视自己的学业啊，不要觉得好像就无论如何我都能毕业啊！但是在这个做法上，我会觉得他确实有一点点过分强硬了。对，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伤害到学生的感情，伤害到家长的感情。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信号释放上是好的，但是在具体做法上，我就觉得还是要有商榷的空间。 雨晴也是认为，这个做法比较狠一点吗？ 对，我。给我第一感觉就是真的挺狠的，就是因为大家高考下来，高考是很 辛苦的，那么的不容易哈， 然后居然要就是转成专科了，就是很严格，能够让大家马上注意起来吧。 那刚才这个雨晴说到了这个高考不容易也很严格哈，大家也都知道上大学之前那个我们都说寒窗苦读哈，然后终于上了大学之后，哎呀这回舒服了， 所以我就想为什么那高中的几年念得那么的辛苦，到了大学之后一下子就能够让自己舒服了，甚至很多的高中老师在激励自己学生的时候也会说你们上了大学就好了，会这样去跟这个学生来说，为什么大学的生活会那么舒服，有那么舒服吗？孙院长。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一直都觉得高考呢和其他的从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的考试有一点是很像，它叫选拔性考试。 嗯， 换句话说它是有筛选几率的，只不过筛选方式不一样，比方说在义务教育它可能筛选的就是可能有的学生去了更好的中学，有的同学可能去了普通中学，但是对于大学来说它筛选的就是有的人可能就进了985，有的人进了211，有的可能也就普通高校。但是筛选这个方式本身它是有优胜劣汰的，但是对于大学教育来说它没有优胜劣汰。当大学生进入到自己的教育中来的时候，他其实我们一直都认为他应该叫做职业教育或者叫做技能教育，他是以技能培养为目的的。所以那么你的技能培养的好坏本身并不会让你有那么大的直接的感受，比方说我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就就业一定好吗？我学习成绩差的孩子就一定找不到好工作吗？就他没有办法那么做简单的逻辑上的推演。所以这时候就可能会给很多人一个假象，就会觉得反正上了大学之后怎么着我其实都能毕业，怎么着我都能找到工作，甚至可能会释放一个错误信号，就是原来我们会觉得成绩确实是决定成败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会觉得成绩真的未必能决定成败，因为有很多学习成绩很优秀的学生在择业这个问题上未必就能沾得了光，而很多可能并不是在学业上有很突出表现的同学，他可能在择业上也不会就说有很大的劣势，所以这可能也会让学生在学习上就会有更多元的选择嘛，越多元的选择就带来了学生对学习越多样的理解，这可能也就会让一部分学生会觉得大学的这个学习就不像高中或初中来的那么的严苛，因为你跨过那道门本身就已经给自己了一个平台嘛。那么其实我们也是有时候学生也讲，比方说我就算是北京大学最偏远的那个专业，那我抬着北京大学的这个牌子，那我找工作也要比在一普通院校最核心的专业的学生可能还有更好的机会。所以那么如果我能够拼上这个平台，我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其实就已经比别人高好多个档次， 或者我可以一劳永逸了是吗？ 对，所以这可能就会给很多学生释放出一些错误的信号，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高考，因为那代表着我平台的差异，对吧？普通学校高等怎么说985的院校，甚至有人可能会读到国外的名校，他会觉得平台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其实平台也只是提供了契机而已，决定性的其实是个人的技能和性格养成，就情商和智商这方面其实是一个综合考量的，而在这方面到了大学阶段反而是需要特别进行锤炼的。如果没有进行锤炼，那么在最后没有找到好工作的人其实也是大多数啊，只不过是我们在如此多的高校学生中就不会那么显，而且我们在整个宣传上也不一定会做那么多的宣传，所以学生可能就弱化了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进入大学之后呢，可能它的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职业教育和就业教育，但是现在的大学分很多的层次哈，您比如说像中传或者像这个人北青师等等这些著名的高校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二本呢，或者以前的三本，或者包括一些职业这样的院校，不是说职业院校它面向的，比如说是行业是就业，直接更注重的是实际的这种操作。那么在大学当中，也是强调的是就业，是职业的教育和培养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学的教育本身它可能是分阶段的，那么我们会觉得至少本科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认为它是个怎么说叫技能教育，其实是要教给学生一技之长的。那么但是大学的一技之长的教育和我们说的比方说职业院校的一技之长的教育的区别在于，大学教育在提供一技之长的同时它是要提供方法论的。就大学之道其实是提供道的， 是提供方法的，它不只提供技能本身，这可能就一下子把大学和我们的职业技术学校就区别开来，因为职业技术学校只教技能，它并不会提供方法，但大学是会提供方法的。但这个方法的提供，学生如果掌握了，其实就可能会在技能的基础上产生自己的创建，这样也就能够带来学生可能更多元的发展的空间。而如果对这个技能的理解更深入的同学，他可能就会从事就是我们说就是更多业务上的这种怎么说职业，就更多业务上这种职业。但有的学生可能就是对那个方法很感兴趣，他可能会因此走向学术。这就是为什么会其实到了研究生阶段，不同院校的研究生也会分为我们称之为就是学术性的研究生和我们技能性的研究生，就是按照老外说叫做 academic 的研究生和 profession 的这种研究生的差异。它其实在进一步深化你到底是在走技能这条路子，还是走学术这条路子，走研究这条路子，它是慢慢逐渐往上走的。但到研究生阶段，基本上技能这条路子就走到头了。如果你还要再读书，那就只能是在学术上进一步拔高，这就是博士的层面嘛。所以就是那么我们把层次分开之后，我们还是会觉得那么大学之本科为什么是现在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然后这个教育部陈宝生部长也都说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要做本科校长，就特别重视本科教育。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我们其实更多的需要的是有技能的大学生，是能够为国家做服务的那些人，能够真正转化成为生产力的那些人。所以我们要强调在技能层面上做更多的这种投入，做更多的这种培养。然后那么不要让学生全部走向学术之路嘛，就因为都会觉得哎是个学者会听起来会很好听，对吧？然后在其他这岗位上好像就觉得在整个的社会地位上有区别。但是我觉得国家在这方面，包括比方说现在强调大国工匠的这种工匠精神的这种培养，其实都在强调技能的这种精纯，以及职业的这种教育的重要性。 看来这个工作还要必须特别努力的去做，还是任重道远，因为现在考研的学生也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 是吧？ 是的。 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讨论新时代高教四十条是否开启了国内大学的研出时代。也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在上面同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 RBC。 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关注度放在你一个人身上或者是一个班几十个人身上，不会再去配合你的节奏。所以这个其实会给学生造成一种假象吧，就是好像关注减少了，监督减少了，仿佛好像变轻松了，其实反而是对个人的学习能力包括自律要求其实我觉得是更多的。 如果没有 对 自律的话， 对， 可能你会在这方面自己不由的就退步了。 对，因为就是学习变成了自己的事儿嘛，因为原来高中好像是一个集体，然后老师会监督你，包括身边有这个气氛，但是到了大学我觉得更多的变成了一个个人的事情。 嗯，那你觉着从中学到大学，如果说在中学做好哪一步可以缓解或者说让大学的这种舒服的日子不会发生？ 我觉得是中学或者是高考过后，首先要明确自己大学四年要干什么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具体可行的目标，不是一个大而空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中学已经有一个自我学习自我监督，就是说自律这样一个习惯的形成，那到了大学会好很多。 也就是说你的观点是呢，从中学开始就要知道自己进入大学是为了什么，将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在学习， 对， 就这样才有可能不混日子。那你身边有那样混日子的同学吗？ 我身边还是存在这种现象嘛，就是， 我想特别好奇他们是比如说家境很好，将来可能不存在比如说就业的一些问题呢，还是说就是对学习经过高中之后再没有什么兴趣了？ 我个人觉得反正至少一本类的院校大家其实能够考上一本类院校或者是985、211的同学，他们还是有追求有理想或者有很多想法的对于未来，所以我觉得至少不可能说是就不想学习了上了大学。所以我觉得很多一个是一类是对生活就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方向他比较迷茫，另外一个就是您说的那种可能将来的未来的担忧没有那么多，然后家庭啊各方面也有一定的背景，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可能就一下子就比较舒服嘛，这种状态。 那刚才孙院长也说了哈，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们如果从本科直接就转到专科是好像有点这个狠的啊，那不如去可能比如说让你缓冲两年，你六年可以毕业嘛，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或方法啊，在大学当中可以起到督促学生学习然后提高他们学习兴趣的目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口严把出口，是不是说就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了呢？ 其实我是觉得出口呢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他是会比较有概念的，就是他会觉得反正到了毕业这会儿，如果其他同学都顺利毕业了，我被卡在这里，那面子上虚不好看，所以那么出口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敲警钟的事儿，就如果你真的被卡在出口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很无力了，因为你前面说的难听点，就你前面作下了嘛，你到这时候你想要去找到一个药方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大学的教育来说，它其实真正要去严出这件事儿，其实是在严培，就是要以更严格的方式来进行培养， 那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加强过程的考核。 是的，但是加强过程考核其实还在其次，其实刚才同学说的那个也是对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他会有两个东西是很迷茫的，第一个迷茫的东西就是他其实对专业的未来的方向是不了解的，就他对专业的理解就是很多高中的同学考这个专业他其实并不是真的知道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 对， 他只是听了这么个名儿，他觉得这个名儿很好听，或者觉得这个方向他很感兴趣，但是真学起来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其实是没有概念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其实对于就业是没有概念的，就因为他一直做学生，然后你真说你以后要工作，他会觉得从学生身份像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换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这两个迷茫可能也就会带来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有的时候找不到方向的这样一个原因。 那我觉得雨晴在这方面应该给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因为雨晴她在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去做实习了，去到公司里面，那个时候你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解决刚才孙院长说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挺有用的，反正因为我大一第一次去实习，然后第一次做很多很多的工作，然后我才发现就是你进入了社会马上想法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转变，然后包括之前在学校学到的很多课业你会不明白它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或者是价值，那进入了到了社会，然后把握到了实际工作之后再回去上课，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像实习这件事情未见得要放在大四来进行啊，提前一点是不是更能了解到这个将来社会竞争的残酷性，然后了解到自己学习的意义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各个学校的方法不太一样，而且呢这个确实也是和国家教育部整个的教学计划的制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在教育部的教学计划的制定中，其实有好多学生为什么上大学不适应哈，它的制定中它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基础向专业过渡的过程，所以一般来说学生上大一的时候学的思政课公共的这种普实性课程会特别多，对，通识性课程特别多，那么这种课程加上来之后学生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学专业，那么因为没有学专业所以就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耽误什么事儿，于是就很有可能会松下来，他就觉得反正这些课看起来也并不难过，然后所以我就可以大把的时间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学校，就尤其是像大学社团活动那是非常活跃的，所以有很多学生在大一的时候可能就玩命的参加了很多社团，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学业，而实习这件事情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整个的教学计划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像我们学院一般来说解决这个方案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说，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去做很好的入学教育，就是不是说学生来了以后就上课的，是学生入了学之后他是要接受入学教育的，而入学教育其实要把他今后大学四年的规划要去完成的事情要走的路以及他们可能的未来的职业的方向都是要在入学的时候要给学生说清楚的，那么这时候学生其实脑子里至少会有一个概念，然后可能才会说他会因为有这样的概念再去寻找自己比方说实习的方向呀，寻找自己学习的渠道呀等等，那他的目标不管怎么转来转去他都可能会受到前面入学教育的一定的引导，那我觉得就可能会解决学生有的时候就撒出去太野以至于收不回来的情况，所以实习有的时候有的问题是也有可能会误导学生的，就他会觉得哦，其实社会上是这么用人的，于是他就按照那种方式来，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可能只适应于比方说这个公司，或者是说这个岗位，但是那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反而受到了局限，其实我们也有些学生就是我们说话就叫实习坏了，就是因为你介入社会太早，以至于你对这个职业也好或者对这个工作的理解会有偏颇，那么你再回到学校的时候因为你带着那个框框嘛，所以反而可能会影响到你对整个的教学计划的理解，就有的课你可能就觉得反正实习中也用不着，就不好好学呗， 那就这张图以后就不好画了这四年。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方法哈，包括比方实习也好，入学教育也好，包括其实老师的引导也好，它其实是个合力，它是需要各个方面的力量共同来去为它来做这个准备的，所以大学是各种力量共同集合的一个结果，不是某个方面能解决。 除了入学之后的这个教育之外，它应该起到的是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四年当中其实是一个可能学校要有一些相对来讲叫做技术型的那种操作。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过程性的考核。孙院长您有一个挺好的做法，就是说如果学生给他一个作品的话啊，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可能会在最后两天给你完成，那拿来之后你也没办法了，过程性的考核你要在这个三个月期间比如说分步骤的去考核他，给学生加码或者说叫增负吧，我看一材料说这个教育部的高教司的司长曾经说过，说这个本科教育改革一个思路就是要大学要合理的增负。 我觉得增负这个概念其实是因为我们面对了整个国际的这个国际上的教育上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挑战吧。 因为实际上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学生是进了大学之后容易松劲儿， 嗯， 但实际上比方说在国外的学生进了大学之后是要加劲儿的，这个加劲儿和松劲儿的区别就在于我们高考太难了，那么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大学毕业太难了，所以这两个难处的起点不一样会带来学生整个状态上的改变。但我觉得其实国外在大学教育上的这个做法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因为毕竟当学生上到大学的时候他18岁，他其实在各个方面的能力经历以及认识他其实是达到一定高度的，这时候你给他加码是加对了的，因为无论是他的生理还是心理， 对， 他其实都更容易去接受知识。但是我们往往码加太早了，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高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硕士，就类似这样，他其实是不太符合他的生理和心理的这种要求的，但是因为你码加的太早了，所以真正到了大学教育的时候，这个学生就会发现他没得学了， 或者他承受不住了， 他会觉得他没有欲望了，对，就是学习的欲望其实在过早的时候被压榨了出来， 对， 所以他对学习的那种愿望和那种冲劲其实是不足的，所以循序渐进这件事儿是对的。所以大学我觉得加码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并不是件坏事，因为其实你的生理也好心理也好是可以承受的，而太舒服反而是浪费了这段青春的。 是，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学生到了就业以后才会觉得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其实在18岁到22岁，或者说再加上比方说研究生到25岁，这真的是最好的学习的时间。如果你没有学习呢，你以后想学习你会发现你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甚至精力都跟不上。像我现在这个岁数要学习，我真的会觉得有时候精力都跟不上，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给他加点码是不是好事？我觉得绝对是个好事。 所以我刚雨晴在说的时候还说，人往往是在过了最好的那段年纪之后才会懂得，哦，我可能那段时间虚度了。 是， 但你在青春正当时的时候往往根本就想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比如说我们要给他加一点码，要说这些技术性的操作，让他在那段里不至于因为自己而耽误了这段时间哈，这段时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出口，说国外大学它的出口就是比较难的哈。那我们怎么样针对我们这个延出的问题，我们这个标准如何来设定呢？有参考的吗？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大学教育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学分制的进行管理了，但是我们这个学分制的管理呢，它在整体的考核上实际上并没有像国外的考核来的那么严谨。换句话说，老师手里拿着他课的学分，他其实并没有重视他手里拿到的这个学分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学分的设置，包括比方说为什么这门课是2学分而有的课就4学分，那么这个学分的设置也好，或者说他被安排的学期也好，就有的课可能要先学，有的课要后学，他其实都是在对学生要做延出的一个准备。那么有的时候学生在前面的课程里面混过去了，他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他不想混可能都很难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基础没有打牢的话，你再往上爬的时候是爬不动的。所以手里握着学分的老师有的时候是确实要去考虑你的这个学分是不是可以轻易给他的。学分的考核本身并不是说学生累够那个学分没有，而是通过学分的这样一个阶梯性的递进，其实带给了学生对某些技能那种掌握。所以我知道就是比方像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大学的课程设置哈，往往就是课名是很绚烂的。但是就老外有的时候他那个课程的那个设置他就没有这么绚烂，他很清楚，比方说像我们广播电视的专业，他就可能会有一个课程的名字就叫做比方说广播电视制作，就这种名字。然后但是他大一可能就有这名，他叫广播电视制作一。然后大二就叫广播电视制作二，然后到大三就是三，就是那你会觉得哎，他好像有一个很明显的阶梯递进，学生因此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不修二我就修不了三，这个在他的概念里面是很清晰的。但我们其实在整个学制中的这种阶梯递进的感觉做得并不好，所以现在其实比方说像我们学院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儿，就是比方说你想修这门课，你必须要修了什么课才能修这门课，如果你那门课没修，对不起，这门课你不能修。对，所以这时候就可能让学生在整个的学习规划上就越来越清晰了，就是学习其实本身是一个序列，这个序列是要一环扣一环的，当我们把这个序列打碎了变成一些散点的时候，它其实不能够形成一个严谨的逻辑，所以这种循序渐进可能会带来学生到最后 到出口那段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 嗯、这样清楚的体系也告诉，也能够让他知道，如果读上来的话，他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提升， 是的， 清晰哈。 嗯、 那雨晴认为，在大学的哪些环节哈就可以增负？你觉得是比较合理的，然后能够顺利的，比如说在出口的时候通过。 嗯，我觉得增负的话还是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在过程中增负吧。 嗯， 就是过程中的种种环节，比如说随堂的作业，比如说考勤，或者比如说你的实践的得分，我觉得这些环节的增负也是对于结果的一个促进，就是他也会收获一个好的结果，同时也强调了过程的重要性，同时也鼓励了，我觉得鼓励了大家去更重视这门课，更重视过程的意义。 在这个新高教四十条当中呢，其实不只是针对老师，还有针对学生，还不只是针对学生哈，还有针对老师的，就是给老师也做出了很多，比如说业绩的考核呀等等哈。那这就涉及到是不是将来不被学生喜欢的这个老师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了。那雨晴，你喜欢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课你愿意去听？ 我觉得我特别愿意去听的课就是两点，一个是有意思，一个就是有意义。就是有意义其实很重要，就是我很爱听的课，老师其实他是会在整个课堂讲知识的过程中，他是会潜移默化的告诉你，你这个知识有什么具体的实际的价值，或者是你以后面向社会它会有什么运用的意义。然后有意思的话就是课堂的趣味性嘛，就是老师的谈吐，老师的个人魅力，我觉得达到这两点就会让我很喜欢这门课。 所以呢，这个雨晴他对老师的这种心目当中的标准和我们大学里对老师的要求是吻合的吗？ 其实是吻合的。 嗯， 其实是吻合的。就是我们其实像传媒大学，我们校长就是廖校长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你们要知道，以后教师才叫高危职业，就他是随时有可能就下岗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能够接受教育的渠道和手段其实是越来越多了，人家不一定非要到你这儿来听课，也不一定非要上你这所学校，人家可以去慕课，直接学哈佛的课，就是你讲这课，人家哈佛老师也讲这课，你讲不过人家你就下岗呗。所以就是对老师的要求其实也是因为你面对一个更加多元的这样一个教育环境，你必须要去提高自身的修养，也必须要去不断的与时俱进的要去改进自己的教学的方法。所以刚才学生就雨晴说的这两点，我觉得确实是对老师的两个要求。就一方面，教师当然是来教知识的，所以如果你只有花架子，其实没有真才实学，你能够把课堂搞得很活跃，但其实学生最后不能落下一点真正的这种知识或者是技能的话，这个老师其实是失败的。但反过来说，其实你能够提供很扎实的知识，但是你实在是教的就让学生听不下去，那我觉得也违背教师其实是一个传者的这么一个地位，就是你要传授嘛。所以说到这个，我就想起就是我之前读过一本书哈，他对大学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描述，其中有一个描述就在讲到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教授，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说的。他说实际上老师就是一口钟，而学生才是撞钟的人，所以如果没有学生，这口钟其实就没有意义，钟是要靠学生撞他才会响的。所以他其实就在强调，就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老师应该如钟一样厚重，但是他真正产生意义是和学生之间的 碰撞， 如果没有碰撞，就是我讲你听，其实这个老师实际上是不称职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四十条里面去加强对于教师的管理，提高教师的修养，强调教师对于教学效果、教学方法、教学改革的这种认知，都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那这个高教四十条当中所列出来的这些内容，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具体的落实呢？落实下去还需要多长的路要走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高教四十条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大方向，而且它也在明确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其实在这四十条里面着重来表现的，就是一，学生你想要从大学之门跨出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 如果想让学生跨出校门不容易，老师教学生就得不容易。你想要轻轻松松教，你就不可能让他困困难难的走。所以在教和学两者之间是要并重的，是相长的这么一个关系。其实它整体在提升的是整个大学的教学的质量和大学的这种成才率啊，就是大学我们现在普及度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它有多成才呢？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我是觉得是需要在高教四十条之后不断走出校门的这些学生会是真正的检验的标准。 嗯， 就是如果他确实与之前的整个的这个学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并且也确实带来了整个教育的一个新的面貌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所以那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来去要求的话，我觉得他至少要有4到5年的时间，因为大一的学生要毕业他要4年。 嗯， 所以那么4年毕业以后，我们才可能会真正知道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效果。因为高校四十条虽然也能够对大二大三或者大四的学生产生作用，但是毕竟教学是个系统工程，它可能是要从开始抓起的时候到最后的落实才是最好的。而中间的部分，比方说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可能都是这个四十条在不断落实和贯彻的前期的这些实验品小白鼠， 嗯， 然后真正能够让它系统的运转起来，我觉得还是需要给它一点时间的。 嗯，那雨晴作为同龄人啊，大学生，也给你的这个同学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度过这大学的生活？ 嗯，我觉得建议是从刚刚老师说的那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入学前的教育，其实就是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定海神针，就是你在入学之前，或者是你在整个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白，你这个专业将来要做什么，或者是你将来想要做什么，从事哪方面的领域，就只有有了这样一个大体的目标，才会，怎么说呢，在这4年里面持续的提醒自己，就是不要混日子，就是还是要好好的完成每一个课业，因为对你以后一定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和嘉宾呢说到这儿，感谢孙院长，也感谢王雨晴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杨洋，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改革开放40年，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做出了重大历史抉择。 今天，公平、均衡、优质的教育之路正在我们脚下铺陈开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首都教育与您一同绘就让人民满意、人人出彩的时代新画卷。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

全诗语言清新自然，想象丰富奇特，虽仅四句二十八字，却是李白诗中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刚刚是著名播音艺术家魏敏老师为我们做的经典诵读《赠汪伦》。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老师，来自于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瑞瑞，为我们详细解析李白的《赠汪伦》。 李白一生游历了无数名山大川，自从他25岁仗剑出国，辞亲远游，走出四川，30多年间。他曾5次游历皖南，在皖南的时间累加起来有6年之久。而且皖南不仅是李白主要的游历之地，还是他最后的归宿之地。李白几乎走遍了皖南的山山水水，也为皖南留下了许多瑰丽的篇章。他作于皖南的诗明确可考的有150多首，占李太白全集总数的1/6，数量是很不少的。这些诗歌绝大部分以皖南的山水人文为歌咏对象，带有十分浓郁的皖南韵味。其中的《望天门山》《赠汪伦》《独坐敬亭山》《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等，都是流传千古的不朽诗篇。唐玄宗天宝12至14载，也就是公元753到755年，李白在宣州，特别是秋浦一带长期居留。天宝14载，李白从秋浦前往荆州游览，荆州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泾县，当地人汪伦热情地款待他，临走时汪伦又来送行。李白做了绝句《赠汪伦·留别》。宋蜀本《李白集》在这首诗的题目下面有这样的注释：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云美酒以代白，伦之一孙至今保其诗。意思是李白游览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用美酒招待他，汪伦的后裔至今珍藏着李白所写的诗，因此后人就认为汪伦是一个村人，也就是普通村民。但是据今人对汪氏宗谱等资料的研究发现，汪伦又叫汪凤麟。唐代开元年间曾担任过泾县令，卸任后就住在桃花潭畔，他是当时的知名人士，与李白、王维等人相友善，数以诗文往来赠答。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补遗》卷6记载了一个小故事。汪伦知道李白有2大嗜好，美酒和美景，于是写了这样一封邀请信：先生好游乎？此地有10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1家酒店。李白欣然前往，并要去看10里桃花和1家酒店。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1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二人一见如故。这个故事当然是小说家言，却很能抓住李白和汪伦的性格特点。汪伦留李白在桃花潭附近住了几天，李白过得非常愉快。根据他所写的5言古诗《过汪氏别业2首》，我们可以知道 汪伦的别墅周围群山环抱，层峦叠嶂，别墅里面池塘馆舍清静深幽，像仙境一样。在这里，李白每天饮美酒，品佳肴，听歌咏，与高朋盛友高谈阔论，往往欢愉大啖。这正是李白喜欢的生活，因此他对这里的主人产生了相见恨晚的情怀。在《过汪氏别业二首》中，他把汪伦比作窦子明、伏秋公一样的神仙来加以赞赏。临行时，李白写下这首绝句赠汪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诗的前半部分是叙事，先写离去者，即写送行者，展示了一幅离别的画面。李白乘舟将欲行，是说李白我就要乘船离开桃花潭了。乘舟表明寻水道，将欲行就要踏上行程，表明这是在轻舟待发之时。这一句使读者仿佛看到了这样的场景，船家已经准备停当，李白在就要离岸的小船上再一次环顾周围的景致，就要启程离开了。如同我们今天告别时所说的，我要乘船走了，这一句完全是不假思索，毫无修饰的，正表现出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潇洒姿态。忽闻岸上踏歌声，接下来写送行者，这次句却不像首句那样直叙，而用了曲笔，只说听见踏歌声。踏歌是民间的一种歌舞形式，人们手拉着手，一边歌唱，一边用脚踏地打拍子，可以边走边唱。听，一群村人踏地为节拍，边走边唱，前来送行了。这完全出乎李白的意料，所以用忽闻。这句诗说的比较含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人已呼之欲出。在山村僻野，本来就没有上层社会迎来送往的繁琐礼节，也许李白打算悄悄离开，所以没有刻意作别，也许之前已经别过，现在准备直接离去。从诗中分析，汪伦的到来确实是不期而至的，李白并没有预料到汪伦会来送行，但汪伦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一群踏地而歌的村人。不辞而别的李白洒脱不羁，不讲客套，踏歌欢送的汪伦也是豪放热情，不做儿女沾巾之态。人未到而声先闻，这样的送别侧面表现出李白和汪伦这两位朋友同是不拘俗礼、快乐自由的人。短短十四字，不仅展示了一幅离别的画面，也写出两人乐天派的性格和他们之间不拘形迹的友谊。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的后半部分是抒情，第三句遥接起句，进一步说明放船的地点在桃花潭。桃花潭位于今天安徽省金县西南100里，地理文献一统制说它深不可测。桃花潭水深千尺，既描绘了桃花潭的特点，又为结句不及汪伦送我情预伏一笔，表达的意思很浅近。桃花潭水纵然有1000尺那么深，也深不过汪伦送别我的一片真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两句诗妙就妙在不及二字。 清代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价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之深，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用水流之深比喻人的感情之深，是凡语，是诗家常用的写法。如果诗人说汪伦的友情像潭水那样深，也是可以的，但显得一般化，还有一点刻意雕琢的味道。但是在这首诗中，凡语转为妙境的关键正在不及这两个字。不及首先是比物，将两件不相干的事物，桃花潭水和汪伦送我情联系在一起。有了桃花潭水做参照物，就把无形的情意化为有形，形象生动。其次是比较，将桃花潭水和汪伦的情意进行比较，这一番比较的结果是什么？不及，比不上。桃花潭水纵然已达千尺之深，也比不上汪伦的深情厚谊。诗人结合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这两句诗，也如脱口而出，形象地表现出了汪伦对自己那份真挚深厚无法衡量的友情，真率自然，余味悠长。赠汪伦是李白诗中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他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用口头语写眼前景，有一种天真自然之趣。正如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所说的，先有汪伦热情款待李白的一番深情厚谊，再有李白与情切景真处的信手拈出，所以能够吊绝千古。中国诗的传统主张是含蓄蕴藉，宋代诗论家颜雨就曾提出作诗的四季，语既直，意既浅，脉既漏，味既短。清人施补华也说过，既直贵曲。然而李白这首诗的表现特点恰恰是坦率直露，绝少含蓄。首先他语直，口语化的特征十分明显，语言浅显易懂，这一点我们已经做过一些分析。再比如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但在这首诗中，诗人以直呼自己的姓名开篇，又以称呼对方的名字作结，却显得真率亲切而洒脱。其次他脉漏，即脉络显露，先叙事再抒情，线索单纯清晰。但是这首语直脉漏的七言绝句，意不浅，味更长，有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清代乾隆皇帝对这首诗的评价是，语境情遥，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魏晋名士嵇康的名句，也是超逸脱俗的魏晋风度的象征。那一份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无比潇洒的神态，不知使古今多少文人墨客心向往之。乾隆皇帝将赠汪伦与魏晋风度联系起来，正是因为在这首小诗中，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他所透露出的大诗人潇洒不羁的个性，正是文人墨客心悦诚服的，因而很有艺术感染力。其次，赠汪伦这首诗充分利用了文学创作虚实结合的原则，恰当留白，调动了读者的参与，其效果十分显著。从整体结构来看，这首诗先叙事再抒情，这符合我们由事生情由物生情的情感产生过程，很多文学作品的创作都遵循了这样的规律。 赠汪伦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在召唤着读者的思考、想象、感受和再创造。先看叙事，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李白将要出发，诗中只写到他忽然听到歌声，接下来呢，当然是循声望去，看着汪伦带着村人踏歌而来。这时我们仿佛看到岸上汪伦和村人们且歌且进，船上李白的脸上绽放出微笑，连连挥手作揖。诗人将从循声远望开始的过程都省略了，直接转向了抒情，不仅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也增强了诗歌的跳跃感。再看抒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两句引发了读者深深的寻味。在诗人眼中，桃花潭水纵然已深千尺，也比不上汪伦的情意之深。那么汪伦的情意到底有多深呢？我想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得出各自的结论。所以叙事抒情中的虚实结合构成了对读者参与的召唤。在再创造的过程中，千万读者将这首小诗深深地印在了心灵深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后人爱用李白的话评价李白的诗。李白诗感情奔放，直抒胸臆，出口成章，天真自然，毫无矫饰，而有一种不期而然之妙，看似寻常，最奇绝，正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首《赠汪伦》正体现了李白自然高妙的诗风，毫不费力，清新流畅。因为这首诗，桃花潭水成为后人书写别情的常用语，也因为这首诗，汪伦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桃花潭一带留下了许多优美的传说和供游览访问的遗迹，堪称佳话。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尽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